我们说内观呢，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方法，它很合乎逻辑，很合乎逻辑，而且呢，它这个东西就像那个爱因斯坦讲的，他说所有的宗教里头啊，大概只有一个佛教是比较契合，才可以契合宗教的需那个科学的需要的啊，所以它是本身很科学的。等一下你们慢慢慢慢你会觉得是。对这么新这样子的一个微细的东西呢，佛陀他的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在理论上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在物理上你都可以给他做一些印证。那内观是科学的禅修方法，能助人开发我们的心力啊，开启智慧及慈悲心啊。内观葛英可老师内观体系的有七项特点。第一个呢，内观课程呢，它是不收费的，啊，所有的课程，虽然十日课程也不收费，20日、30日、45日、60日课程也都不收费，啊，那内观呢，我们在内观的这个课程里头呢，重视一种道德的规范，我们要学员一定不可以说的这个边禅修而不重视道德，啊，内观呢是以神圣的静默来进行整个课程。第四，内观的第一步呢，是让你觉知当下。第五，观察实相，开发你的智慧，培养你的智慧。第六，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充满了一个这个心清净以后呢，我们自然而然会培养出我们的慈悲心，啊，我们如何来分享我们的慈悲心？所以慈心观的一个练习呢，也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七呢，一个修行方法如果不能把它用在生活上的话，那这个修行方法有什么用呢？所以呢，内观呢可以让你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应用内观的禅修，这个才是佛陀所要给众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礼物。你要如何来把这个禅修的方法用在你的生活上，让你来离苦得乐。好，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讲，一个来介绍。内观是在10天的住世的闭关修行中传授，食宿全部免费。有的同学说：“哎呀，我很难得这个有10天的课程，我想要去参加，但是呢，我晚上还要回来处理一些事情，啊，我可以不可以，白天去，晚上回来？不行，你就是在这个一个整个课程里头呢，你是在一个既定的一个场所，啊。”一个范围里头，你在那边睡，在那边吃，啊，全部的费用呢，没有报名费，也没有这个课程费，没有，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呢？因为你在这个修行课程里头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出家人，啊，我们有很多痛苦啊，都是因为我执，我最大，因为有我啊，我们才有很多条条框框。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呢，我们在跟人家应对的时候呢，这个合不下去，那个合不下去，那个人家碰磕，造成我们的痛苦，都是因为我。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当作一个出家人，在这个课程里，我们是一个出家人，我们接受人家的供养，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人家中心给我这种食物，我就这样吃，啊，我假如是我付费的话，哦。我交了5000块呢，哎，假阿内啊，他多阿内啊，你会有我，但是你是一个出家人，你是一个出家人，你在世你就是一个出家人，你这个时候呢，哦，是这个住大通铺没关系，虽然我有失眠，但是当我就是这个时间，我就当这个出家人吧，就好好来如何来适应这个环境吧，啊，哦，然后吃这种东西，吃素。哇，这个素啊，想都没想过，我还能在10天里吃素，但是呢，这个就是人家供养了我，对不对？好，我来，我放下自我，来学习这些，放下自我，放下自我，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传授了全部免费，你一个付费的话，你就会长养我的自我，因为有一种对价关系啊，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对价关系，你就是来修行，啊，在中心所有的这种费用呢。都是由已受习过内观课程的学员来赞助，所以第一个这方面大家会想，那 你们一个中心，是不是后头有个大财团来支持你们呢？我告诉你们，没有，啊，没有什么大财团来捐助你，没有。如果你在做大家是一个大财团的一个老板，突然说，哎，你们这个东西机构不错啊，我好好来支持你们好不好？我5000万捐给你，中心会怎么讲呢？谢谢，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先请你来做一期实日课程，啊，如果做完实日课程，你觉得你有在课程里的受益的话，我接受你的捐款。假如没有的话，以5000万我们不用，啊，所以我们所有的捐款呢，都是由学过内观的，完成了实日课程之后，你就是我们所谓的内观的救生。你那时候你要发心，我来捐助，啊，你捐不捐无所谓，啊，最主要就是说你可以来学到这个解脱道的话，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那你时候你要发心，就是说我的能力或是我有这种阅历，我要发心来扶持下一期的课程的人，你要捐多少，那是由你，啊，那你这样子的一个发心的话，是不求回报的一个发心，你是一种感恩的心，就是说啊，我得到法益了，我想要来扶持这样子一个法，让以后更多的人来受洗。啊，我有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个经验，我在宜兰的监狱里头啊，我带了2期课，我是跟监这个那些犯人啊住在一起，啊，住了一个月。2期，1期女众的，1期男众的，每一期呢是22个人。你看那些犯人呐，啊，到了课程结束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我们那时候是完全就是说我们去服务的，但是他们说我们要捐款，我们要捐款，为什么？这个法这么好，而且呢，他们向那个典狱长啊，就说这个课程一定要办下去。他说我们很幸运的，这一次被挑了这个20个人，我们能得到这样子一个法。但是他们的同伴呢，你们不办的话以后他们都没机会了，哦，然后呢他们说我们要捐款给内观中心来作为这个以后来办课程的这样子的一个财源，哦，我们都很感动了。但是他们那些后来我们是跟那些典狱长们他们家商讨以后，哦，典狱长也说希望他们有这种发心的话，虽然他们的钱很少，但是啊，他们有这样子的发现的时候呢，希望我们内观中心也可以借让他们种一点福田吧，啊，他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向呢，就只有接受内观的学员的一些捐助，啊，那我们全世界的东西都一样，有多少钱我们做多少工作，啊，我们绝对不会说，哎呀，到处来向人家募款，没有，我们没有在外头募款的。那课程结束的时候呢，都是由学员来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捐助，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学员呢以谦卑和感恩的心来参加课程，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因为你那时候呢自我啊心也比较清净嘛，自我也比较少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你会有一种想要来帮助人家的这样子的一个胸怀，一个情怀。